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自踏进星雨里，连最美梦。书中翻看古今的记载，爱恨似梦迷离，彼此相识相依相痛爱，但在瞬息掠过，太多崎岖迷幻。 有冇抱紧眼前人呢？可否抱紧我？有王菲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咧仲有发出咗呢一个雷暴警告，咁而呢个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暂时就去到今朝早嘅6:00嘅。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现正生效。日子嚟到2022年嘅5月12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4月10

伤感过去，重新亲你。 我哋有家属彭玲嘅呢一首歌《情难自制》，听到首歌翻嚟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会唔会呢啲自谂情歌都令到你唔想行开呢？就让我哋一齐继续令耳朵怀孕啦！这夜我不愿离开。郑秀文， 是你在这夜紧锁我在臂弯，梦再度飘荡，飘进我心，千个疑问，情感。 首歌咧，但系我都需要喺中间同你讲一声，天文台啱啱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啱啱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上昼六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继续生效。 那真心真意的你，情如痴，爱变浓，谁能？飘荡，飘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五时二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警方国安处拘捕两男两女，年龄由四十五到九十岁，涉嫌干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所有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他们要向警方交出所有旅行证件。警方调查显示，上述人士均为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他们涉嫌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制裁，危害国家安全，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亦根据社团条例控告四人同一名三十七岁男子，无遵从社团条例要求为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作出注册。消息话，被捕四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大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及学者许宝强。至于三十七岁男子，相信是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的秘书施成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举行视像会晤，就在巴基斯坦中国公民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共识。双方提及上个月底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的恐怖袭击。王毅强调，过去一段时间巴基斯坦接连发生针对中国在巴基斯坦人员的恐袭事件，造成严重伤亡，中国领导人对此极为重视，中国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对这种暴行予以强烈谴责。双方应该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巴方提升反恐能力，愿意同巴方携手努力，坚决挫败一切破坏中巴关系的图谋。比拉瓦尔说，巴基斯坦对卡拉奇孔子学院恐袭事件予以最强烈谴责，坚定反对一切恐怖行径，定将此案查得水落石出，定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于法，并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方愿意进一步提供反恐能力，确保所有在巴中国公民的安全。乌克兰宣布会以战争等罪行起诉一名21岁俄罗斯士兵，一旦罪成将会面临10至15年监禁或终身监禁，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名被审讯的俄国士兵。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说，这名俄罗斯士兵2月底在乌克兰苏梅地区一条村庄向一名手无寸铁的62岁男子在头部连开数枪。这名男子当时正推着单车回家，这名男子及后死亡。乌克兰总检察长说，这名士兵目前已经被扣留，检察官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调查人员已经搜集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犯下战争罪以及谋杀罪。英国首相约翰逊先后访问瑞典和芬兰，与两国签署安全宣言，承诺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另一方将通过各种方式提供支援。约翰逊分别同瑞典首相安德松及芬兰总统维尼斯托会面，讨论俄乌冲突。约翰逊之前发表声明说，英国坚定不移支持瑞典和芬兰。瑞典和芬兰正考虑是否加入北约，据报芬兰最快明日宣布申请加入北约。维尼斯托说，加入北约不会针对任何人。被问到此举会不会激怒俄罗斯总统普京，维尼斯托说，现时的局势正是俄国造成，普京应照照镜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834点，跌3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5点，跌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97，瑞士法郎0.995，加元1.2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17美元，卖出1852.76美元。

如果有人陪住你一边行你嘅湿滑嘅道路，同埋你嘅人生道路，真系一件上心乐事啊！因为咧，特别系呢啲落雨天咧，有时虽然你话两个人搭埋同一把遮咧，好似即系大家膊头都会湿湿地，不过嗰种距离咧个感觉系会拉近咗好多。虽然咧，我哋有时都觉得落雨系好浪漫，不过如果要去到黄色暴雨、红色暴雨、黑色暴雨呢啲，咁就一啲都唔浪漫啦。 如早春初醒，吹出我的心，将不可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温出了痴心。 难得有情人啊，亦都好难得今朝早喺呢一个空气中同你相遇，因为天气实在太差啦。咁究竟系点样呢？天文台五点四十五分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同你讲下啦。密云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间中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系会稍为下降至到20度以下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点钟。今日咧都拣咗好多首嘅《志冧情歌》，其实由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粤语流行曲，到而家嘅广东歌。都有好多首都系自谂情歌，当然好多合唱歌都会系呢一种嘅感觉啦，就好似有呢一首旧歌咁。 若这刻君心待我真的好，柔情投在耳边低诉，求你。 情深，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想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还便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希望，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叶振棠加上叶丽仪的这一首歌《愿你待我真的好》，不要嫌我沉气啊！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限到今朝早九点钟，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啊！各位家长们，如果你是今朝早咧就要送小朋友翻学嘅话，或者小朋友需要自己翻学嘅话，真系要特别留意啦。咁啊，稍后时间会唔会天气会更加差咧？咁啊，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天文台发出嘅信息啦。 放胆嬉戏，忘掉日与夜那些响期，不管身边几多无聊道理，手拖手与你演出好戏，游行直到夜晚都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下天塌下夜 爱爱着你不舍弃，争取多一次我身边有你，沿途祈祷始终一天我会望到，你是你是我的所有态度，无从预告，歌曲是每段路，路中几多的劝告，我怕我会听不到， 其实去爱一个人都需要有十足的勇气、啊、 当然你都要花精神和时间、啊、是吧？好了，我带来有黄宇飞的这一首《爱是最大权利》啊，唔系黄宇飞，吴宇飞先啱啊。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8啦。咁啊，天文台发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啊，大家出门要小心啲啦。咁啊，一阵间咧6:00新闻简报咧之后就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今日星期四啦，所以有肿瘤科医生出现，就会同大家讲下。大家都觉得。都市人尤其是香港人呢都特别紧张呢一个嘅即係生活啦。所以好多时候呢都会胃痛嘅。咁亦都有好多嘅哥哥姐姐呢即係可能年纪到返咁上下嘅时候呢可能又有胃酸倒流呢一个问题。咁究竟成日胃痛或者有胃酸倒流嘅朋友仔係咪特别容易患上呢一个胃癌嘅呢？究竟胃癌又系点样医治，胃癌又点样去发现呢？想了解清楚多啲呢，一阵间呢喺6:00新闻之后呢就会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不过呢个时候呢我哋有6:00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早上9:0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大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答二，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天就有钱佩佩陪伴你的。除了有我陪伴你之外，还有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警告陪伴你。而这个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九点钟。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是继续发出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相信你望出窗出边都会感受到出边是天气麻麻地啦。不过虽然你话天气麻麻地，都希望今日是一个新的开始，令到你都会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啦。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就来到2022年5月12号星期四的早上，农历是4月12日。一阵间出现在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就会有林家安医生出现。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胃癌的吧。香港人食无定时，确实对胃部的健康一定是麻麻地了。除了食无定时之外，香港人工作压力这么大，亦都四方八面来的压力，都希望不要令到你的胃成日都不妥。今天的智霖情歌希望都令到你可以开心一点，找到一首是你的心意送给你的爱人收听。这一首会不会都是你的心碎选择之一呢？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张学友。 不信日落亦可这样美，不信日落亦可飘逸香气，原来是你靠向我手臂无意义。不错，梦内尽管都是你，不错，梦内尽管这样稀奇，仍然难信你眼里的爱情意。原来是我未想过你会这么红，你天生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负荷。爱人原来是我，赠给我暖暖爱火红，暖得心也在醉，情似落霞在飞。我真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梦你。我今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我真幸运，有你爱我。醉成一起，爱原来是我未想过你会这么，你天生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负荷。爱人原来是我，赠给我暖暖爱火，一心也在醉，情似落霞在飞。我真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梦你。我今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四，喺健健康康在清晨，除咗有佩佩之外咧，喺电话嘅旁边咧，仲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嘉岸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嗱咁啊，讲紧咧，香港人咧就真系争分夺秒噶嘛，成日都食无定时啊！哇，讲紧咧胃痛咧，即应该系好多香港人咧成日都有嘅呢一个小毛病啊！讲紧如果成日胃痛嘅朋友，有成日食无定时嘅朋友，系咪比较容易会有胃癌出现嘅咧？ 这个问题我都成日听，不过喺科学上咧就好难话绝对去鉴定啦。咁但系你睇翻咧，其实都系有迹可寻嘅，因为如果你成日好忙啦，生活压力好大啦，食无定时，换句话嚟讲咧，其实你就系冇乜时间食嘢，或者咧你冇乜时间做运动，唔做运动其实就会黐肥，体重增加咧就会增加患癌嘅风险。你冇乜时间食嘢咧，就唔会有机会食啲即系譬如话好嘅食物，成日就系食快餐啊，好多啲腌制食物啊，好多啲高油脂或者高热量嘅食物。咁呢啲其实亦都系增加你患癌嘅机会。咁所以我睇嚟，譬如所谓食无定时增加患癌嘅机会咧，未必系直接嘅，不过间接我哋就讲紧佢会造成一啲坏嘅生活习惯同饮食习惯，令到胃癌嘅机会增加咯。 咁嗱，如果你咁样讲，如果个人咧成日都精神好紧张嘅，哎呀，成日都胃痛嘅，咁我想问，胃痛系咪都系胃癌嘅其中一种嘅病征嚟嘅？咁我普通嘅胃痛，我又使唔使担心到自己会有呢个胃癌咧？ 胃痛咧固然系有机会系胃癌嘅病征之一啦。咁但系胃痛咧，其实成因亦都好多嘅。简单到有啲功能性嘅，即系个胃冇问题，但系嗰个上腹会痛，啲所谓胃痛咧，到话其实系一啲我哋常见嘅胃溃疡啊，嗰啲问题咧，或者胃炎嘅问题咧，都可以胃痛。咁所以胃痛咧又唔一定有癌嘅。不过如果个胃痛系持续，甚至有其他我哋叫一啲警钟性嘅信号，譬如话会屙黑便啊、屙血啊，或者食欲不振、体重下降啊，咁我哋就要认真去检查，即系睇睇个胃有冇出咗问题啦。 你头先所讲咧，胃炎、胃溃疡嘅病患者系咪要特别留意自己会唔会比较容易啲会有胃癌咧？ 嗱，胃炎、胃溃疡咧，其实就会有机会咧，特别系香港人或者亚洲人咧，会同呢、这个幽门螺旋菌有关。众所周知，幽门螺旋菌系世卫讲嘅一级致癌细菌嚟嘅。咁如果呢个胃炎长期而又发现到有一个幽门螺旋菌感染咧，其实就会同长期咧系会同胃癌有关，咁要做一啲我哋叫嘅治疗，去清除咗一啲幽门螺旋菌。咁第一医翻好个胃炎啦，第二减低咗长期患癌嘅机会啦。 幽门螺旋菌咧，我都有听过嘅，话咧一般食寿司好容易会有，系咪净系得食呢一个嘅生嘢会有啊？定系其实系存在咗喺唔同嘅食物里边都会有机会会惹到呢一个幽门螺旋菌嘅咧？ 其实唔同食物都有嘅，即系呢个系幽门螺旋菌系一啲好常见嘅环境之中存在嘅细菌，唔一定系生嘢食嘅。不过亚洲人嘅饮食方法，特别中国人啦，即系我哋喜欢夹送啦，亦都喜欢夹送给其他人啦。咁所以如果一个人有咧，咁经过呢啲唾液啊嘅传播咧，其实又可以传染成家人噶。咁而呢个传染咧，其实又唔系话伤风感冒，你一传染咗即刻觉得好唔舒服，系传染咗你都唔知道，你可能带住嗰个细菌都好一段时间。 咁佢慢慢有機會令到你個胃發炎啦，而呢啲炎症咧，慢慢亦都有機會演變成癌症嘅。 嗰、 那個原因就係咁。 如果發現咧屋企人咧就係有呢一個幽門螺旋菌嘅話咧，咁食嘢方面咧，大家都要分開啦，就小心啲，唔好互相交叉感染啦，啱唔啱 啊？係啦，咁同埋要對症下藥啦，即係知道有幽門螺旋菌嗰位屋企人咧，其實都要食一啲抗生素。去清除啲幽門螺旋菌， 係會清得曬嘅，可唔會話會清淨啲噶嘛？係咪啊？ 清得曬嘅，而家嗰啲幽門螺旋菌嘅治療方案咧，通常係幾種抗生素啦，加埋一啲好強力，我哋叫七子抑制劑咁樣。咁嗰啲咧，其實清除機會超過九成噶啦。 嗯，咁點樣先知道自己有幽門螺旋菌？係咪一般都係胃痛咁先會知道嘅咧？ 嗱，有時胃痛啦，消化不良啦。咁其實最簡單咧，可以家庭醫生都做到就一啲吹氣測試啦。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好唔舒服，都好想睇清楚個胃咧，咁就要揾醫生咧做一個胃鏡。咁通過胃鏡咧，就睇下個胃有冇發炎，同埋喺個胃嗰度咧攞啲組織。咁因為叫得幽門螺旋菌，通常佢就喺胃嘅幽門。幽門嘅意思即係胃嘅下一段，即係比較離開食道遠啲，或者近十二指腸嗰一邊，我哋就叫幽門。咁喺嗰度攞啲樣本，咁其實都好快會睇到到底嗰個樣本有冇含有一啲幽門螺旋菌咁噶啦。 嗱，講緊咧即係胃部，除咗你頭先所講嘅幽門螺旋菌或者胃痛呢啲等等嘅情況，我哋都成日都聽咧就係講緊胃酸啊。如果天生好多胃酸嘅朋友，即係容易會倒流嘅朋友，其實佢哋係咪都會容易會有呢一個胃癌出現嘅咧？ 是啊是啊，这个其实都是知道是相关的。但是这些胃酸倒流的病朋友呢，一般都是比较肥胖的，他亦都容易啲有胃酸倒流。胃酸倒流最大的影响呢，就不是在幽门那里。刚才我们讲的胃分上半厥和下半厥，幽门讲的下半厥。如果胃酸倒流的朋友，我们担心的是胃的上半厥，跟着近住食道交界那一厥呢，生嗰個腫瘤個機會會大啲，因為你知道胃酸其實都係一啲好刺激性嘅東西啦，個酸度亦都好高。咁胃嘅黏膜固然係自然地係可以承受呢種入侵性啦。咁但係如果佢成日胃酸倒流，去咗食道下端或者同食道同埋胃交界嘅地方咧，咁嗰啲黏膜咧本身自然就唔係愛嚟抵抗呢啲胃酸嘅刺激嘅，咁佢慢慢呢啲刺激延長咧。就会变成病变啦，甚至会变成癌症。咁所以我哋讲紧胃酸倒流咧，如果持续痛啊，或者觉得吞咽有困难咧，其实真系都要做胃镜去睇清楚到底食道有冇病变，或者胃嘅上半厥有冇啲特别问题。咁因为胃酸倒流其实而家都好多方法可以治疗嘅，就第一从简单到去减肥啦，到食一啲我哋叫抑制胃酸嘅药咧，其实都好有效。 但抑制胃酸之外，是不是不吃得酸的东西呢，还有辣的东西刺激的其实都是不好吃呢？ 第一酸的东西其实就不怕的，因为我们说胃里面的胃液本身是强酸来的，你没有办法吃一些 酸 过 它的 东西，顶不住的了，所以酸的东西其实就不怕的。辣嘢咧，其實都唔係講緊嗰個味覺嘅問題。我哋講緊辣嘢唔健康咧，就因為你見到譬如簡單啲麻辣火鍋或者其他啲辣嘢，都係好重好重啲油嘅。 哦， 係啦，嗰個油脂成分好高。咁呢個其實係對健康一個好大嘅影響。咁所以嗰個重點就唔喺嗰個味道，個重點就喺嗰個食物個預備嘅方法，同埋係其他啲材料嗰度啦。 咁我哋讲咗咁耐啦，咁今集其实系最主要讲胃癌噶嘛啦。头先啊，林医生你都讲过少少啦，即系胃癌嘅病征咧，除咗胃痛之外咧，仲会系有呢个黑色嘅便便噶。咁嗰个黑色嘅便便系去到乜嘢嘅程度，我哋先知道系个胃有事，定系我嗰排可能食咗啲深色啲嘅嘢，所以咧就黑色啲嘅咁。点样先为之知？我第一次就已经嗱嗱声要揾个医生去睇。 即系呢个咧，都系我哋教学生都要讲嘅，系咪所有黑色嘅便便都系惊佢流血咧？咁就唔系嘅。咁我哋知道，其实所谓嘅黑便咧，就因为喺个肿瘤喺个胃度或者其他胃出血嘅情况，咁呢啲血咧同埋胃酸有一啲相互嘅作用，佢就变咗黑色，经过大便嗰度排出嚟。 咁但係呢個排出嚟呢就唔係單純黑色㗎喎，因為大家都知道血呢本身係有少少輕射嘅作用，即係如果大家可能食個豬紅啊或者其他鴨血啊，咁都會覺得好似易啲有啲吐射，因為血呢個物質本身係輕射，咁變咗嗰個所謂黑便呢就係、是、黑得嚟呢嗰、那個大便呢就唔會硬骨骨嘅，會係鬆散啲，比較稀啲，甚至話好似一啲嗰個柏油咁樣，咁嗰啲叫柏油便，甚至有啲腥臭味道，咁所以同個顏色啦，同個質地啦，同埋嗰個形態啊、氣味咧，其實先至知道到底嗰個大便係咪真係有問題嘅。 嗯，咁即係話一般人其實係唔會太清楚嘅喎，咁應該要有幾多次呢一啲嘅便便，我先至要嗱嗱聲去睇醫生，定係我真係一次我就要去睇醫生咧？ 其实如果一次好明显嘅，即系头先讲嘅啲好似咁样柏油渣、稀疏啊、腥臭啊、好黑色嘅大便，甚至紫紫地色，或者见到有啲血咧，其实就值得佢睇医生睇清楚，因为即系出血即系可大可小嘅，即系如果佢出得快、出得急咧，其实都可以有生命危险嘅。 嗯， 咁但系如果你话纯粹系普通大便，啲颜色深啲、硬骨骨嘅，甚至便秘嗰啲咧。你亦都冇乜其他身体唔舒服嘅情况，咁嗰啲其实一般就唔担心。 嗯，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如果有怀疑嘅话咧，就唔好自己吓自己啦，嗱嗱声咧去揾个医生睇，对症下药咧，先至系方为上策嘅。好，咁啊，今日咧就即系同大家讲呢个胃癌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其实仲有好多关于呢一个病嘅问题咧，都好想同林医生继续探讨下嘅。不如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就住呢个病继续探讨下啦，好冇？ 好啊，佩佩。 好，咁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唔该晒林医生咧，同大家讲咗咁多关于胃部嘅健康问题啊。讲起胃痛咧，佩佩咧喺年轻嘅时候咧，都成日有胃痛呢一个问题嘅。咁可能即系精神入诶压力比较紧张啦，读书啦或者工作嘅时候，反而咧年纪大咗嘅时候咧，个人学识咗点样去放松咧，咁啊胃痛嘅情况亦都得以改善啦。当然啦，你话即系除咗即系个精神状态会影响到你胃部不适之外咧，饮食都系好重要。如果你知道某一啲食物令到你会个胃部不适嘅话，咁咪尽量少食啲咯。咁最紧要咧，都系令到自己可以舒舒服服，身体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啊！有怀疑亦都成日都讲啦，咁啊，千祈唔好呢一个讳疾忌医啊！我哋要病向浅中医。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8，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亦都差唔多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9:0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现正生效。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7%嘅。今日咧虽然你话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啊，但系最高气温系会去到28度噶噃。不过，下周初嘅气温就会降至到20度以下噶啦，所以话咧，未食呢一个嘅五月粽咧，呢啲寒衣咧都唔好入咗笼啦，咁啊，继续 keep 住喺度先，直至到呢个端午节之后咧，先至好收翻埋佢啊。今日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约定你听朝早喺5:0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清晨爽利，我哋再次相遇，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两男两女，涉嫌干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消息指被捕四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同学者许宝强，四人获准保释候查。美国白宫副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话，中国同香港当局应该释放同停止针对陈日君及其他被不公平拘留的人士，强调言论自由对繁荣及安全的社会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强烈谴责香港当局拘捕陈日君同其他人士。普赖斯说，香港当局的做法再度证明正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压制异己同削弱权利及自由，呼吁立即释放所有仍然被拘留的人士。梵蒂冈发言人说，罗马教廷关注陈日君被捕的消息，极度关注事态发展。港元汇价触发 7.85 港元兑1美元约方兑换保证水平。金管局在纽约时段承接15.86亿港元沽盘，向市场沽出美元，是2019年3月底后首次触发约方兑换保证。今个星期五，银行体系户口结余减少至大约3360亿港元。乌克兰军方正逐步击退俄军，军方消息说，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北部和东部推进几日后，在当地星期三已经推进至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几公里的范围。俄军较早前抵达距离边境40公里的哈尔科夫市郊。乌克兰军方消息说，乌军的反击令莫斯科感到非常忧虑，但俄军有足够能力发动另一次袭击。路透社报道，相信今次是乌克兰自四月初将俄军赶离首都基辅和北部以来最快的一次推进。分析认为，若果情况持续，乌克兰军队可能会威胁到俄罗斯主要攻击部队的补给线，甚至将俄罗斯境内的后勤目标置于乌克兰炮兵的射程之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举行视像会晤，就在巴基斯坦中国公民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共识。双方提及上个月底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的恐怖袭击。王毅强调，过去一段时间巴基斯坦接连发生针对中国在巴基斯坦人员的恐袭事件，造成严重伤亡。中国领导人对此极为重视，中国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对这种暴行予以强烈谴责，双方应该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巴方提升反恐能力，愿意同巴方携手努力，坚决挫败一切破坏中巴关系的图谋。比拉瓦尔说，巴基斯坦对卡拉奇孔子学院袭击事件予以最强烈谴责，坚定反对一切恐怖行径，定将此案查得水落石出，定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于法，并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方愿意进一步提高反恐能力，确保所有在巴中国公民的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大雨及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大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五月。